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28号，星期二，农历3月初一，北京多云，15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克里斯琴会谈； 习近平同马达加斯加总统埃里会谈； 李克强对全国国土绿化和森林防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短板，筑牢国家绿色屏障； 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座谈会召开，俞正声出席会议并讲话； 兰考成功脱贫，成河南首个摘帽的贫困县。 今年前两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31.5%。 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今年全面实施。 央广时评：让年轻人的梦想张开翅膀。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克里斯琴举行了会谈。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会谈时，习近平指出，自2014年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新的重要发展。 2014年呢，我同密方的领导人，就中密建立两国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3年来呢，这一共识啊，指引中密双方深化了政治互信，加强了互利合作，两国关系呢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习近平说，中国愿同密方保持高层及各级别交往，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夯实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双方要深挖潜力，扎实推进旅游、农业、渔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我们欢迎密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共赢共享发展。中方愿同密方拓展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和地方交流与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增多，中密两国在很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中方愿继续就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同密方加强协调，维护好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支持密方继续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愿就太平洋岛国事务同密方加强对话与沟通。 中方把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视为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尊重贵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贵国政府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努力，支持密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合理诉求。我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密两国关系一定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能够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签署。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马达加斯加总统埃里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马建交45年来始终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两国各领域友好合作成果丰硕。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巩固两国友好的政治基础。中方欢迎马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愿支持马达加斯加发挥一带一路连接非洲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同马达加斯加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并在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和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同马方加强对接，愿着力支持马方构筑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投资贸易便利化三大支撑，重点围绕农业、渔业等产业开展互利合作。中方支持马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马方就气候变化、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洲和平和安全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协调，共同维护两国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会谈后，两国元首见证了双方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以及经贸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京会见了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尼关系深入发展，两国保持了政府、政党等各层级密切往来，稳步推进互联互通、灾后重建、基础设施、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习近平强调，中尼要不断增进政治互信，继续加强各层级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要坚定推进互利合作，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扎实推进互联互通、自由贸易安排、农业、产能、能源、灾后重建等各领域合作，扩大双向投资和贸易，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双方要丰富人文交流内涵，深化执法安全合作。中方愿同尼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内的合作，就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协调立场，维护共同利益。 央广记者马哲、李思墨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3月27号上午在惠灵顿总理府同新西兰总理英格利希举行了会谈。李克强表示，2014年习近平主席对新西兰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新关系与合作长期走在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前列，堪称不同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之间国家和谐相处的典范。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挖合作潜力，构建1+3升级版互利合作新格局，打造一个升级版自贸区，以发展战略对接、创新驱动、农牧业合作为三大增长动能，为中新合作提供多元支撑，加强一带一路合作，为两国企业提供新机遇，加强联合研究和信息共享，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加强合作，扩大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农牧业全产业链合作，扩大旅游教育合作，便利人员往来，打造人文交流新支柱，加强司法执法合作。李克强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中新同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倡导者和受益者，应携手合作，秉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定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高举自由贸易旗帜，加强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框架下合作，加快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谈判，为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以及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挥积极作用。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双方经贸、文化、教育、科技、海关、旅游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 第一的季度，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新自贸协定的签订。 这是目前中国和所有发达经济企业签署的自贸协定当中最高水平。我们之间的贸易额现在是迅速的增长，都超过两国经济增长的水平。我此次来访目的还是和新方共同加强双边关系，这必将有力地推动中新贸易的发展。 在回答钢铁产能过剩与倾销的问题时，李克强指出，中国生产的钢铁90%以上用于内需，出口只占10%。中方已采取措施化解淘汰过剩落后的钢铁产能，新西兰进口中国钢铁只占很小份额，中方对新西兰部分产品贸易则有大幅逆差，但我们认为两者都不是倾销，双方完全可以站在自由贸易的大格局上看待这一问题。 我们要推进的是自由贸易，解决利差问题，最终还是要靠更大的打开大门。我们认为啊，中新关系包括在经贸关系方面是成熟的，需要客观理性的看待，采取克制和审慎的态度，通过对话妥善的解决分析。 当天下午，李克强在惠灵顿下榻饭店会见了新西兰工党领袖利特尔。李克强表示，中方重视同新西兰工党的关系，愿同新方朝野各界一道，以两国建交45周年为契机，积极推进双边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希望中新开展形式多样的党际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新关系取得新的发展。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鲁彤日前接受央广记者李思墨、马哲专访时表示，李克强总理此访对推动新时期中新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请听报道。 王鲁彤大使表示，新西兰经济发达，产业特点鲜明，与中国经贸合作蓬勃发展，真正实现了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中新自贸协定2008年实施以来，双边贸易额保持年均两位数增长。 据统计，去年我们双边的贸易额已经接近200亿新元。现在双方正向两国领导人确定的，双边贸易额在2020年达到300亿新元这样的目标。新西兰对华出口几乎是翻了两番，特别是旅游业异军突起，中国对新西兰的投资现在也越来越活跃。 去年11月，中新两国共同宣布正式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王鲁彤大使表示，目前中新双方有关部门正就此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 这次谈判的内容非常的广泛，主要是聚焦在投资、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和竞争政策。我们希望这个谈判能够尽早的启动，推动FTA 再迈上一个更高的水平。 央广消息，全国国土绿化和森林防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昨天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国土绿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党的18大以来，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开拓进取，真抓实干，国土绿化和森林防火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创新体制机制，着力推进国土绿化扩面提质，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大力实施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短板，进一步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要严格落实责任，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切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筑牢国家绿色屏障，积累更多生态财富，为建设美丽中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新贡献。国务院副总理、全国绿化委员会主任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 央广消息，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俞正声指出，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多党合作的重要制度安排。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阶段，开展民主监督是推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重要举措，是人民政协献计出力的生动实践，是各民主党派履行职能的着力重点。俞正声强调，脱贫攻坚民主监督的性质是政治监督，本质上是一种协商式监督，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鲜明问题导向，直面现实问题，做到敢监督、真监督，围绕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脱贫等重点工作，力求把情况摸清，把政策吃透，把问题看准，要提出管用的意见建议，针对带有地区性特点的问题和贫困地区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从不同层面加强研究，提出解决的思路和对策。俞正声强调，相关地方党委政府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虚心听取人民政协的意见建议，积极对待民主党派的批评监督，认真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推动政策落实。 两年多来，兰考县选派345名优秀干部派驻到全县115个贫困村，探索普惠式金融扶贫模式。今天的兰考，一场漂亮的脱贫攻坚战，让兰考干部群众重新拾回了自信。昨天，河南省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兰考正式退出贫困县，兰考成为河南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央广记者辛如记、舒晶晶、李凡报道。 在兰考县徐场村，原来的贫困户徐宇顺父子靠着做英板、制古琴，生意开了一年，收入几十万，甩掉贫困帽，房子盖成了三层，父子俩谋划着互联网上销售自己的古琴。 后边催着了， 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政府都培训到班儿，开到班儿，你缺钱，银行给你贷款了，就是拿那个低保扶贫户，10万。 像徐家父子一样，徐场全村有50多户家庭古琴作坊，年产古筝、古琴、琵琶等乐器50000多件。然而现在红红火火、全国闻名的兰考乐器产业，原来也曾一片萧条，要改变得有脱贫致富带头人。2015年，兰考县选派345名优秀干部，调整充实到全县所有贫困村的115个驻村扶贫工作队，立下军令状，不脱贫不脱钩。固阳镇党委副书记张玉虎作为其中一员，来到徐场村。 脱贫要靠一个产业带动，紧紧抓住这个产业扶贫，首先把这个村里那个把这个基础设施先给他搞好，再一步就是鼓励他们去参加那些各种各样的那个乐器博览会，就是文化产业博览会啊，这样提高我们的知名度。 如今当地规划建设的民族乐器特色园区是国家乐器英版生产基地，产品还出口到日本、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超过10亿元。这一切得益于兰考县创新的政府、企业、金融、农户等为一体的金融扶贫模式。县财政先后投入3000万元设立财政融资风险补偿金，当地银行以扩大10倍的额度对贫困户创业、个人创业和安置贫困户就业的小微企业的发展提供贷款业务，累计发放贷款3.2亿元，政府贴息。因为比外面挣钱多，很多在外打工的村民也都回了家。 通过政府的贷款、政府的引导，和现在整个一个产业链，一般的贫困户在这打工的话，一天在规定的不加班的情况下，8小时之内，就是正常的能达6000元左右一个月。 为了不让已经摘掉贫困帽的农民因灾因病返贫，兰考县政府出资1000万元推出脱贫路上零风险的保险项目，对建档立卡户提供了总保额达42亿元的财产、人身、产业保险，全县7万多贫困户受益。如今兰考县每个贫困村至少有一个扶贫创业园或示范园，木业加工、生态农业等特色产业体系初步形成，每个贫困户都有自己的脱贫致富菜单。2016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超过255亿元，脱贫致富有了帮扶和兜底的实力。县委书记蔡松涛说， 现在奔小康了，它就主要是产业辅导，我们的想法是还要建工作队，但是工作队的重点变了，变成奔小康，相信再有4到5年的时间，我们整个县乡村的各个方面都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央广时评，让年轻人的梦想张开翅膀，撰写刁莹。今年2月份的时候，北京房价一度同比增长高达40%，年轻人靠工资收入基本不可能追上如此疯狂的上涨。有人调侃，学富五车比不上手握5套房，也有人感叹，青年才俊都在操心房子，何来的家国理想？梦想的翅膀虽然不一定被一套房子捆绑，但居者有其屋却是最基本的民生诉求。追梦尽管不意味着非要在一线城市，但北上广深等高房价城市也确实很多年轻人理想的打拼之地。我们认为，除了调控加码踩住房价疯涨的刹车片，更应建立分层次、多渠道、有重点的住房保障体系，让公租房、廉租房等成为城市留住人才的重要筹码，让年轻人张开他们梦想的翅膀。健全住房保障体系，首先要成为各级政府落到纸面上的民生目标。年轻人一毕业就买房，毕竟不现实。面对房租水涨船高，能否通过增加配比的方式，让公租房成为他们安家落户的首选？此外，保障住有所居还可以创新多种形式，例如北京建立创客人才公租房，成为了落实双创战略的重要举措。再如部分居民买不起房，又不够入住公租房的条件，北京建设了6万套自住房，上海建设了8.9万套共有产权房。这些保障性住房供应尽管与庞大的刚需相比还是杯水车薪，但毕竟是良好的开端和尝试。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确保分配的公平和透明，让保障房真正起到保障之用，万不能成为一些人钻空子敛财的肥肉。一路高涨的房价和随之而来的调控，在打击炒房客的同时，绝不能让刚需躺枪。相关政策一方面要稳定市场，另一方面要完善保障，让实现人生价值和家国梦想成为年轻人的奋斗目标，而不是终日苦恼能不能出得起首付，能不能还得上月供。 中国之声光盘行动大型调查活动开启第4站调查，聚焦婚宴上的节约与浪费。央广记者陈红艳、王岩、孟晓光报道。 在西北的甘肃，节俭正成为城市年轻人办婚宴的新潮流。 今天这个婚宴，男方女方之间也进行了一个沟通，我们基本上这个菜的数量和 嘉宾的数量，我们都是提前做了精确的一个预算啊。基本上大家每一桌都坐到了光盘。 在农村，节俭的方式更为直接，从云南布朗山节粮村到冀中平原的定州市大兴庄村，再到燕山深处的兴隆县六道河村，为了省钱，三个不同地域的婚礼流水席上有着共同的习俗——光盘。兴隆县村民江启发： 一桌16， 16个菜。 嗯，剩下那些亲戚朋友全打包回去，家人可以吃，不能浪费。回去那个也吃个席面了。 在河北省定州市大兴庄村副书记、大学生村官王美娟看来，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想要光盘意识扎根，除了道德的约束，仍需要政府的引导。 政府肯定是需要介入一定的力度，你政府肯定是要下一定的标准，你要放在这儿，当他们形成习惯之后，就不会再超出这个标准来。是需要长期一个时间，去让他们这种思想上面自个儿意识到光盘行动。 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日前揭晓，江苏张家港连续4次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这是我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县级市。央广记者姚东明、张家港台记者常红文报道。 布，那布是软的，是不是啊？ 3月22号中午，来自张家港市美术馆的文化志愿者们再次如约来到特殊教育学校，为这里的听障孩子进行绘画辅导。市美术馆公共教育部主任蔡小丹： 他们是听障孩子吧，可能在触摸和视觉上面更加的这种敏感，所以呢决定了这学期开始就是把这种触觉和视觉结合起来来教授。 新颖的教学方式让孩子们十分欣喜。 我喜欢上今天的美术课，它跟平时的不一样，很有趣。我很期待下个月的美术课。 像美术馆的文化志愿团队这样精准开展志愿服务的事例，如今在张家港比比皆是。据统计，张家港已有注册的志愿团队909支，注册志愿者5.8万名，平均每天开展志愿服务活动33个。把群众需求作为文明创建的关键点，这几年婚丧喜事大操大办之风增加了群众的负担。对此，张家港市积极倡导乡风文明，在张家港市南丰镇建农村，文明公约也从原来的粗放型细化为个人品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的4的积分管理考核制度，获得满分的村民能在年底获得400元左右的股权固化分红。建农村党委书记施建章： 原来这个村民公约呢是比较空的，那现在我就是根据这个方面把它细化了，自救维护村内的和谐稳定，这都有明确的规定的。 3月28号，华夏之声、香港之声新版节目全新启航，两套频率每天为您打造45小时听觉盛宴，新闻更迅捷，十分新闻， 十分新闻， 文化更多彩，戏曲大观，服务更贴心， 学讲普通话，从心出发， 音乐更动听， 湘江韵意，有你不再寂寞， 贴近您身边。 其实你只系需要听，话说粤港澳。50分钟，打开 香港之间双城生活，每天陪伴你。3月28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香港之声，敬请期待。 新闻动车组，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近年将全面启动，我国吸毒人员总量仍在缓慢增长。云南省公布22条旅游市场整治措施，请听报道。 作为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下游河段遭遇长期断流问题。海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扈作良表示，对永定河流域进行河道综合治理修复，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河流水量被层层截流的问题， 保证这个生态蓄水量。那么上游就是说，在山西、河北的张家口地区、大同、朔州地区，首先要搞接水，调整农业的生产结构。还有一个就要搞一些大型灌区的改造。 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副巡视员关希凡表示， 将保障河流生态蓄水作为永定河生态修复的关键，健全完善流域综合管理与协同治理机制。你近期到2020年初步形成永定河绿色生态河流廊道。 央广记者杜西蒙北京报道。 国家禁毒办昨天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新发现吸毒人员44.5万名，当前已呈现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叠加滥用的特点，毒品滥用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刘跃进： 全国现有吸毒人员 254.5万米，吸毒人员总量仍在缓慢增长，同比增加6.8%。 央广记者潘毅北京报道。 云南省昨天发布7方面22条整治措施，严厉打击发布、销售、经营不合理低价油产品，实行新的旅游标准合同，建立旅行社黑名单制度。云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于凡： 取消旅游定点购物，将所有旅游购物企业纳入社会普通商品零售企业进行统一监管，严禁变相安排和诱导购物，严厉打击购物商店针对旅游者各类欺诈销售行为。 措施还提出建立旅游综合监管考核评价制度，对在考核评价中连续末位的政府领导问责。整治措施将于4月15号正式实施。央广记者李腾飞昆明报道。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工业企业财务数据显示，今年1到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0156.8亿元，同比增长31.5%，不仅总量实现了历史突破，增速也创下2012年以来的同期新高。 国务院安委会将启动新一轮安全生产巡查，8个巡查组将于4月、6月先后开展第3批和第4批安全生产巡查。今年接受安全生产巡查的是北京、河北、内蒙古、上海、浙江、福建、江西等15个省级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广东省市联合调查组3月21号进驻新丰后，迅即对练习脱氧中心有关问题展开全面深入调查。调查发现，韶关市、新丰县个别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对练习脱氧中心存在监管不力和失职失责问题。韶关市根据有关规定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问责，决定免去陈景辉的新丰县县委书记职务，免去韶关市民政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龙永文的韶关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免去赖启新的韶关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职务，免去刘祥铁的新丰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 据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审定的日本高中教科书多次将钓鱼岛称为日本所谓固有领土。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此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坚定不移，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他说，中方要求日方尊重历史和现实，正确教育年轻一代，停止在有关问题上制造事端。 民政部昨天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对不具备脱氧条件的救助和脱氧机构立即终止脱氧关系。 各位听众，2018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中国男足今天客场对阵伊朗队。中国之声、央广网、央广新闻客户端和腾讯新闻今晚8点音视频直播。足球评论员严强、苏东、梁月、方亮将为您全程评论，欢迎收听收看。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杨君天、扎西多吉、于芳，主播卫东、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北京时间7点整。